光，总会照亮孤单，落叶擦过身边。思念又是一座胜利花园，牵引着一颗心去探险。走过熟悉的街，相拥替代寒暄，不再无解不安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想于你的梦，曾为你。

声像个活标靶，你有冇人性？请你快停下。人肉大爆炸，连累到百姓害怕，还请你收手吧，无谓将好好的家乡繁华变败瓦。

中断的情歌，你被他忘了。分手的那天，你在我身边。分手的那天， 浪来上扬啊，爱的风

空依然阴霾，依然有鸽子在飞翔。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？雪依然在下，那村庄依然安详。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，惆怅的路呀就要到尽头。 各位来宾，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， 网络直播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 晚上好。 这里是忆那些年2017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，我是北京经典调频 FM 969的主播周周， 我是主播亚威， 我是主播陈婷， 我是主播李坤。 在这里呢，我们要首先给大家拜一个早年，祝大家鸡年吉星高照， 吉祥如意， 大吉大利， 万事大吉，大家 新春快乐。 追忆时光的脚步，耳边总是会响起熟悉的歌声， 回味经典的歌曲，心中总会荡漾珍藏的回忆。 岁月无声，那些年的旋律是人生的烙印， 经典永恒，那些年的歌声是我们永远最宝贵的回忆。 此刻无论你身在何方，请跟随我们回到那些年，开启那些年美好的记忆大门。 忆那些年2017969电台新春演唱会 现在开始。 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，喂马，劈柴，周游世界。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。我有一座电台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 从明天起，和每一个亲人通信，告诉他们我的幸福。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，我将用电台告诉每一个人。 给每一座山，每一条河取一个温暖的名字。陌生人啊，969为你祝福，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，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。 陌生人，969为你祝福，愿你有个不悔的青春，愿你有段最纯真的时光，愿你再次想起那韶华时光，除了怀念，嘴角还有微笑。 我只愿在969中守望电台， 初心不忘，青春无悔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 粉笔、黑板、课桌，那个时代我们叫它童年。1982年，歌曲《童年》让我们每一个人回起了记忆当中最快乐、最美好的一段时光。今天，我们一起掀开回忆，有请新生代美声歌唱家许文琪带来歌曲《童年》。 17岁依然可以被称为小孩子，但又因为即将成年，这个年纪也带着懵懂的成熟。今天让我们穿越时光，回到17岁的雨季，有请全新中国女子组合新宠儿女团带来17岁的雨季。 虚的淡漠里花散发